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雨中的散步，也忘不了那风里的拥抱，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笑，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 听过有顾薇姐姐的《不了情》，正式开始今早的清晨爽利节目。早晨各位哥哥姐姐，早晨早晨。今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当然继续是我钱佩佩陪伴你啦。咁要睇下你咯。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8月7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6月29，今日咧就系立秋啦。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咁快就已经立秋啦。咁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今朝早仲有个雷暴警告。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 点半钟嘅。咁觉得心情好舒畅啦。点解呢？好似落咗几日雨，今日呢稍微有少少缓和咗啲。咁头先返嚟都冇雨嘅。咁虽然有雷暴警告啦，相信都可能有啲地方都会有雨啦。咁但係呢似乎睇嚟即係个雨势开始减弱啦。咁今日礼拜六啦，咁所以心情呢亦都觉得特别舒畅嘅。不过都係嗰句啦，虽然係礼拜六，咁但係呢即係大家都放假嘛。咁街上面人头涌涌嘅，尤其是而家出咗消费券啦，系嘛，咁真系好多朋友咧就涌出去出边咧就系消费嘅，咪非常好噶，因为咧可以刺激下呢个本土经济啊嘛。咁但系咧，咁多人嘅话咧，都系要做足呢一个嘅防疫措施，戴口罩啦，同埋最紧要哥哥姐姐真系要勤洗手，呢、這个好重要啊。 嘿，比你在行，这话说得太荒唐，什么生意都听过，没听过皇帝这一行，没听过皇帝这一行， 做皇帝要专长，我做皇帝比人强，世代祖传有名望，办起来准像唐明皇， 赤白春红最上光，一点都不像唐明皇， 做一个太监都相当， 难道你见过皇帝的面，知道皇帝胡子长， 虽没见过张皇帝，可见过细腻的唐明皇，你没有胡子总不像，只有把假的装一装， 正廷江宏嘅扮皇帝。好啦，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稍后雨势减弱嘅，最高气温呢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呢未来一两日呢间中系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呢仍然系有骤雨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91%。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去到今朝早嘅7:30嘅。潘迪华姐姐，情人桥啊。 白云飘飘，小船摇悠摇，每到家门门见到情人桥，每呀到家门门 情人桥，日呀到前边嘛才断情人桥。 经过花迎风摇雨，月光照在花影里，想起了你，想起了你，害得我朝朝暮暮梦魂如宿影，苹果花迎风摇雨，月光照在花影里，为什么你还不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张老姐姐的苹果花。 李香兰姐姐的《夜来香》，仲有少少时间听多大半首歌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日本东京一列列车上面发生持刀伤人案，九人受伤，疑凶被捕。事发在当地寻晚八点半左右，一列小田急电铁营运的列车驶至细田谷区成城学园前站附近的时候，车上一名二十几岁的男子用刀袭击乘客，多人受伤。铁路公司收到警报之后，随即紧急停车。疑犯从路轨逃去，车厢留低相信是施袭所用的刀，以及属于疑犯的手提电话。报道说，疑犯事后逃到案发现场附近一间便利店，向店长表示自己就是施袭者，警方到场将他拘捕，正是调查事件。北韩东部暴雨成灾，超过1100间房屋受损，几千人需要疏散。国营传媒报道，东部几个地区近日遭受暴雨侵袭。气象部门官员说，咸镜北道部分地区从过去的星期日起，在三日内录得超过500毫米雨量，咸镜南道亦录得超越每月平均的降雨量。根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见到有房屋被淹浸，亦有桥梁和堤坝被冲走。气象局预料，多个地区今个月仍然会有更多降雨，可能造成进一步破坏。 北韓領袖金正恩今年6月曾經承認國內面臨糧食緊張情況，外界擔心今次暴雨可能進一步令農作物受損，加劇糧食危機。美國白宮表示，全國已經有一半人口完全接種新冠疫苗。受 Delta 變種病毒影響，美國近期的新增確診、死亡和住院個案都有上升趨勢，而接種疫苗的人數亦有所上升。美國聯合航空成為首間要求國內僱員接種疫苗的美國航空公司，67000名員工將會需要出示接種證明。另外，美國傳媒報導，有線新聞網絡解雇了3名員工，原因是他們在沒有接種疫苗的情況下進入辦公室。總統拜登早前已經要求200萬名聯邦僱員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或者接受強制檢測，並且佩戴口罩。警方首次破獲大型串謀詐騙抗疫措施下的100%擔保特惠貸款計劃案件，涉及1億4千萬港元，拘捕56人，包括主腦、骨幹成員、銀行職員和強積金中介人等。警方說，犯罪集團涉嫌透過秘書公司購買多間空殼公司，在網上招攬影子僱員，再以虛假文件虛報營業額下跌，串通強積金中介人和銀行職員詐騙特惠貸款。警方同時發現另外30間可疑公司準備申請貸款1億8千萬，相信已經成功瓦解多個犯罪集團，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5208點，升14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36點，升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8，日元110.2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5，人民幣6.485，英磅對美元1.388，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62.69美元，卖出价是1763.4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受刺激才会心脏病发嘅啫，心急紧张的人是不是容易啲有心脏病？成日做运动的人是不是不会有心脏病呢？精神压力好大嘅人系咪特别容易有心脏病嘅咧？肥人先至会有心脏病，瘦嘅唔会有心脏病嘅。逢星期四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理，请嚟心脏科专科高国俊医生教你了解你的心。 原来善终服务唔系净系局限喺人类嗰度，宠物都有噶。宠物善终服务是包括啲乜嘢？而水化的善终服务又有啲咩特别？嚟紧呢个星期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萧伟婷主持嘅《宠爱物语》，我到时会访问全亚洲第一间推出水化善终嘅宠物公司负责人 Matthew， 到时千祈唔好错过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知道呢几日咧，我都系拣嚟三个字嘅歌曲，啊、一啲好好听经典嘅三个字嘅歌曲咧，喺个脑海里边即时就闪过咗呢一首啦。当然啦，真系好多好多好多朋友都应该识唱嘅呢一首《纷飞烟》，就算唔识唱都好啦。嗱，我啲后生啲嘅朋友咧，就会同我讲啊，粤曲啊，我都识噶，我识唱《纷飞烟》噶。咁当然呢首就唔系粤曲啦。不过咧，你话系小曲里边啊，都 OK， 你都可以咁讲嘅。不过真系好多朋友好中意呢一首歌，同埋咧啊，隔一排唔听又觉得呢首歌好好听，同埋每一次转出嚟咧，你都会跟住唱嘅。咁啊，但系今日拣嚟嘅版本咧，就有呢一对，我觉得系好合拍嘅一对嘅拍档，陈浩德、方依琪嘅《纷飞烟》。早晨，早晨，哥哥姐姐。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星期六咯噃吓，立秋嘅日子。咁啊，除咗有我前辈陪喺空气中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啊！有限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半钟嘅。嗱，讲起经典三个字嘅歌曲，你会唔会喺脑海里边即时都会转出呢一首呢？

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早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 关正杰的雪中情。好，咁啊，讲下今日天气先。香港就唔会落雪嘅，唔使担心。而家仲系好热，同埋有雨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稍后雨势减弱啦，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咧仍然系有骤雨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91%。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钟。嗱，有啲歌咧真系百听不厌嘅，头先播放嗰几首，相信都系啦。呢一首都系，如果我中意德兰姐姐嘅歌曲，我都会拣嚟呢一首。 回望我一生，历遍几番责备和恨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下今生憾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叹，在梦中度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气魄下，又像了飞过阔天，望海冲出不再返。 听这首歌你会想起什么呢？你会想起阿灿，想起吃汉堡包，还是想起什么呢？张德兰《梦中人》。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年母亲，父母 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放，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落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放，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咩歌呢？你听完之后你会想起一啲唔同嘅画面。啱啱播放嘅呢一首陈百强嘅念亲恩，你会想起边一个呢？当然就係想起你嘅父母啦。係咪咁啊，父母嘅养育之恩真係唔会令你忘记嘅。特别是越年纪大呢，越觉得呢一个感觉是特别强烈的。咁啊，可能自己又做咗妈妈啦，更加嗰个感觉是特别别强烈嘅，咁啊，真系最重要咧，就系可以多啲陪伴爹哋妈咪啦。有时即系工作好忙嘅，即系陪伴自己工作都好忙，咁亦都要照顾自己嘅家庭。咁但系咧，都会常常咧喺个心里边咧挂住爸爸妈妈嘅。讲起挂住，唔知道十五六岁嗰啲小朋友会挂住啲咩咧？我相信即系我啲小朋友十五六岁嘅时候，未必系挂住我。 请用我去织梦，用笑来做阵微风，把长路也轻轻吹暖，陪着那小豆芽梦，请用我去追捕，踏遍途上万条草，虽迷路，你应该知道，来日我千尺高。

撥一聲嘅時候啦。咁究竟啊呢一個放屁係正常啊，定係唔正常咧？放得多係咪好，定係唔好嘅咧？啊，會唔會好多疑問？你想知道咧？一陣間咧就會喺呢個健健康康再清晨咧，梁萬福醫生就會同大家講解噶啦。嗱，頭先喺新聞之前咧，佩佩就揀嚟咗咧一首叫做《無花果》嘅歌。无花果呢咁就係、是、令我諗起其实仲有一首歌呢都係叫无花果。因为原本呢佩佩係想播呢係陈丽丝嘅版本嘅无花果。咁头先呢喺临播之前呢啊我就睇到卢业未有另外一首嘅无花果喎。確实啊原来撞名嘅歌都几得意㗎喎。不过你问我无花果呢我反而是想起妈妈煲的无花果汤多啲。每逢呢佩佩觉得有啲唔舒服即係个喉咙觉得咳咳地啊咳嘅时候呢返妈妈屋企嘅时候妈妈总系会播总系会煲一个播咗好多粒十几二十粒嘅无花果落去煲一个猪肉汤俾佩佩饮。咁呢饮完就好快就会好返。所以无花果真系好正啊。咁点都要播翻我原本想播俾大家听嘅《无花果》嘅陈丽丝嘅歌声，同头先卢艳薇嘅首就完全唔同啊！ 无花果比喻真爱，爱便应去爱，流取这段情与意，只要真意在。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梗系有我哋嘅老友记出现啦！香港老年后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早晨啊，梁医生。 早晨， 阿梁医生，上两个礼拜讲咗呢一个嘅头痛、头晕啦，咁讲起呢啲咁嘅症状咧，我今日好想讲下呢个症状就系放屁啦。系啦，咁放屁咧就令人好尴尬噶嘛，系咪？又有臭屁啦，又有响嘅屁啦，又有唔响嘅屁啦。咁究竟放屁对于一个人嚟讲系一件好事啊，定系坏事嚟嘅咧？ 哦，我想话俾你听咧，呢个咧就系要系一个好事嚟嘅。 嗯， 咁通常咧，我哋知病人咧，如果做完手术之后，我哋指即系做即系腹部嘅手术。 嗯， 包括可能切肠嘅手术。 系。啊 咁我哋通常咧就係咩咧？去即係巡房去睇佢嘅時候咧，咁我哋第一會問有冇放屁？ 係，即係放屁嘅意思就係你條腸識喐啦。 係啦。哦。咁即係佢放屁係好事嚟嘅。 係。 嚇，唔放屁就係唔好事嚟嘅。 唔放屁就係即係你啲腸瞓曬覺，所以就冇得冇呢個屁啦。 咁 但係 塞住咗，咪冇屁放咯。 但係咁嗱，放屁咧有好多種，有啲咧有啲朋友放屁咧就哇好長好大聲嘅，有啲又冇聲嘅喎。咁有咩分別咧？ 嗱，其實咧就喺醫學上邊咧，生理嚟講咧，嗰、那個即係腸道裏邊有氣咧，係正常嘅。 係， 因為咧我哋腸裏邊有咩知唔知？ 肠里边有大便咯， 系大便之外咧， 有菌咯，总 之有啲 菌 喺度咧。我哋大肠正常度有啲菌，所谓大肠杆菌啊嘛。 哎，系， 咁啊，菌咧都有咩做咧？菌咧就会做发酵嘅，所以佢发酵系咩咧？其实咧，佢啲菌咧就系会消化咗一啲嘅即系剩余嘅物质，消化剩余物质之后咧，佢本身新陈代谢嚟讲咧，会产生啲气体喺度，咁你正常地都有一啲气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会有呢个所谓气体存在，咁啊气体嘅存在咧就会即系我哋嘅肠道喐嘅时候，咪将啲气咧同埋啲粪便一齐咧系排出体外啦，咁呢啲咧就系我哋所谓正常生理。咁我除咗我哋啲大腸桿菌啊，其他菌去到製造我哋有啲氣體之外咧，咁我哋另外仲會有啲氣體咧，從我哋大腸以上出嚟噶啦。係咩咧？喺我嘅胃啊、十二指腸啊嗰啲地方咧，咁啊正常地嚟講，呢一啲地方就唔會製造氣體嘅。因為佢哋只係做消化嘅啫。 係。 嚇，咁咪即係好強力嘅泵，即係個胃咁就唔會做氣體。不過咧，有咩情况呢？就是说你吞咗气落去啊。 跑步啦，又或者可能你用个口呼吸啦，又或者而家戴口罩呢，好似将啲气呢塞返晒落个口度咁样。 係好多唔同嘅原因，有啲人吞嘅气嘅。最常见原因呢就係嗰啲所谓即係精神紧张嗰啲。神经衰弱嗰啲。 係点解呢？ 佢会吞气嘛。 因为佢的呼吸可能比一般人急速啲， 系啊，会吞咗气，仲有啲人吞气嘅，吞啲气落去嘅，即系唔系口去啊，吞埋啲气落去，咁你就会导致喺个啲气入咗个胃，佢唔会向上，即系翻出嚟啫吓，咁你唔向上咧，就向下走啦，咁啊经过我哋嘅十二指肠啊、小肠咧，最终落到大肠啦，咁呢类人士咧。就會多啲氣體喺嗰個腸裏邊咯。咁你想問啊，有啲人多屁，有啲人少屁。咁有啲人咧就係、因為佢不同嘅原因，令到咧我哋個即係腸道裏邊氣體多。咁我哋情緒緊張嗰陣時可以食氣啊，吞氣嚇。佢講嘢好急促啊，要吞咗啲氣落去。咁另外咧，其實就話頭先你話用個口透氣啦。即係口透氣嗰陣時咧，就順便啲好多氣入去。又会咁啦。 咁、如果打鼻鼾嗰啲，肯定系啦，个口打开噶嘛，好多时候。 打鼻鼾又会啊。咁另外，我哋有啲人咧就要用一啲呼吸机啦，睡眠窒息症啊，或者唔系睡眠窒息症，就话根本就系佢唞气唔够，即系唔够力，要用一啲呼吸机。呼吸机咧就会打气落去啦。咁打气落去就同你唞气唔同嘛。唞气你想唞气嘅时候，个肺膨胀嚟吸啲气入去嘛。咁但系只要用一啲呼吸辅助器具咧，即系话啊，觉得你唔唞气咧，佢泵落去，泵埋气，咁埋气咧，其实咧就系喺个鼻同埋嗰个口咧，佢泵咗落去嘅时候咧，佢都会入咗我哋嘅食道里边啦。咁呢啲人士嚟讲咧，个肚会谷。会有气多啲啦，咁所以佢会做，即系呢啲人士咧，如果排到屁系好事嚟嘅，唔排到屁都咪谷住个肚辛苦咯。 咁会唔会个肚腩好大？其实都系因为好多气体喺入边，我哋得闲搓下个肚，会搓咁啲气出嚟，个肚腩都细啲咧。 系又讲得啱啦，咁所以咧有时有啲人咧，其实咧个肚好大个咧，唔系一定系肥嘅，系会有气。有啲系多屎， 即係嗰啲大便多、便便多咧，咁又會谷咗喺度。 係， 你其實咧就係、是、越便秘嘅人咧，佢嘅屁越多嘅。 嗯嗯， 因為、那個嗰、那個即係糞便咧，喺個腸道裏邊遺留嘅時間長。 嗯， 咁遺留嘅時間長咧，我哋個腸道裏邊咧會頭先講啦，有啲發酵啊，啲、菌啊。咁啊，做氣會多啲啦。 嗯， 咁所以諗下，如果一個人咧，佢個腸道暢順， 嗯， 即係話佢食完嘢，跟住好快第二日咧都已經排便噶。 嗯嗯嗯， 即係話我哋好快就將啲廢物排出去。 係， 咁嘅時候咧，佢咧即係個屁量係會少啲嘅。 嗯，嗱，咁講緊放屁咧，咁我哋會講有時啲屁係唔臭噶嘛。 嗯， 有時啲屁咧就臭得好緊要。咁係咪如果好臭嘅屁就要正視，唔臭嘅屁就唔使正視咧？ 好多人咧話響屁唔響屁之間嘅分別係咪？ 響屁唔臭，臭屁唔響啊嘛。 咁呢個咧其實都 冇根據嘅， 冇根據嘅即係你只不過咧，你嗰啲啲。响屁嘅时候系人都知道， 嗯， 唔响屁咧就冇人知道， 系， 不过有臭味就知道， 系， 咁所以呢个分别喺度啊。 哦，咁即系话， 如果你唔响屁嗰啲放咗，你冇臭味都唔知咯。 但系臭同唔臭其实对身体唔系太大问题嘅。 咁通常咧就反映我哋嘅食物， 嗯， 个食物里边会有多啲气味嘅咧， 嗯， 咁个屁里边咧就会多啲即系气味。 嗯， 咁或者我哋嘅消化系唔系好好嘅？ 嗯， 咁通常咧就系话我哋消化不良嗰啲人咧，系佢个屁味会有一啲嘅臭味喺度啦。 嗯， 即系话佢去到个大肠里边咧，就唔系净系剩翻嗰啲纤维， 嗯， 仍然有一啲嘅未消化嘅一啲嘅食物嘅残渣。 嗯， 咁如果通去咗大肠里边净系纤维嗰啲咧？咁臭味会少啲啦， 嗯， 但系你消化系统唔好，譬如话佢一啲嘅即系吸收唔好啊，或者有啲人做咗个割咗胆啦，嗰啲割咗胆之后个胆汁唔够啦，咁佢哋个消化啲奶咧嗰啲肥腻嘢唔得啦，咁咪嗰啲我哋肠里边嘅菌咧，大肠杆菌咧，佢又做多工作， 嗯， 做多工作之后咧就会多啲即系味道喺度啊，咁譬如话。我哋好常見啊，中國人好常見就唔吸收到啲奶類嘅食物啦。咁、啲奶類食物，佢唔係一定即時屙啊，或者佢好輕微有少少奶嘅，佢剩翻落去喺個大腸裏邊會製造多啲嘅，即係氣體啊，啲氣體味道會高啲啦。咁、所以會有所謂臭屁嗰樣嘢啦。 嗱，講起食物咧，成日都講哇，食完番薯好多屁嘅喎、哦。咁係咪呢啲食物係會令到條腸喐得勁啲，所以多屁呢 啊！呢、這个咧就系、是、关乎我哋嗰个食物里边咧，佢有啲物质都系会有多啲气体做出嚟啦、 嗯。 最常见系食花生啊、豆啊咁吓。咁、我哋有啲故事咧就话要整蛊啲人， 嗯、 叫晒啲同学仔咧就系、是、食豆食花生， 系 跟住喺间房度，可能觉得吓 困住晒嗰啲气味， 咁就嗰啲气体会出啦。跟住大家知道，唉，咁啊呢个。呢、這個即係整蠱呢個某個先生嘅啲人會咁嘅，我聽過咁嘅故事啊，嚇有冇啊？ 冇啊冇。 即係你唔係帶個唔係帶個臭蛋入去啊？以前有啲臭蛋啊嘛，咁啊人造臭蛋咁呢啲咧，其實就係話我哋有啲食物係容易會有氣體製造出嚟嘅。 會唔會個個人都唔同咧？定係大部分人都係同一樣？ 即係比較普遍嘅，即係豆類啊、花生啊呢啲咧係比較容易去即係做到氣體出嚟嘅。咁啲都係關乎我哋啲食物咧，去到個大腸開始咧，就會即係嗰個分解嘅過程會多啲氣體出嚟。 嗱，咁啊，頭先聽你講即係放屁其實係一件好事啦。咁我哋如果真係成日都放屁啦。会唔会都真系有啲严重嘅疾病？我哋可以透过放屁，我哋可以察觉得到嘅咧。 严重嘅疾病咧，其实你会谂下咧，就系话佢个气味有唔同啦，吓、成日都会系比较即系、一啲嘅唔同嘅味道出咗嚟啦， 酸臭味啦， 吓、酸臭味啊，啲、血嘅味道啦，咁、呢个咧就可能同我哋即系大肠中都有关系啦。咁、或者即系其实咧，一个人会知嘅，即系个人就会知嘅，就话 你个屁咩唔系味就知道噶嘛。 平常咧，佢日日都放屁嘅、或者佢啲屁都系臭嘅，咁佢唔紧要啦。 但正常地佢都係即係排屁量都唔係太多，但係呢一年半載啫，即係話佢好多屁嘅，嗰屁嘅味道有少少唔同咗嘅，咁你可能要即係開始諗下會唔會腸道有問題啊？我哋需唔需要做個大腸鏡啊？做一啲檢查，咁呢啲咧都好緊要嘅，所以即係話你冇所謂冇一個習慣就係、是。每五年十年做一個大腸鏡，咁發覺啊，而家開始嗰、那個即係啲屁可能即係消化道唔好啊，個放屁嘅時候可能有問題咧，咁就要睇醫生做一啲嘅檢查。 嗯，不過過咗五十歲咧，都應該要定期做呢個大腸嘅檢查，而政府亦都有提供一啲方法俾大家咧，就可以檢查，係啦，檢查你嘅腸道嘅。最緊要你係肯踏出你嘅第一步，你肯去檢查就 OK 噶啦。好，咁今日咧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又繼續探討唔同病症咯噃，拜拜， 拜拜。 上你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嘿，将今晚今晚交给我，我要为你唱尽。 其实罗文哥哥咧，真系好多经典歌曲，其中呢一首都系啊。 不管你是姓什么，又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触摸，而好歌触摸你什么？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嘿，歌声似激光奔波，我发热，我发亮，发光，冲击。 而家咪好多后生好多 rap 嘅歌嘅，其实罗文 rap 都好好听嘅。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六点半，即系话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系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清晨上嚟再见到噃，拜拜。 来说，歌加热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我与歌再加上你，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队在今日的奥运赛事只有场地单车代表李维斯出击，他会在女子争先赛的第三圈和法国的戈斯碰头。李维斯昨日经过次圈的复活赛之后，成功晋身第三圈。第三圈比赛共有12个席位，12人分6场对决，6名胜出者可以晋身8强，落败选手可以转战复活赛，争取余下8强席位。第三圈的复活赛和8强赛事同样在今日举行，由8强开始，比赛改为3场2胜制，不设复活赛。政府刊憲要求在指定期間曾身處17個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強制檢測。因應昨日一宗由美國抵港的初步確診個案，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患者過去21日曾經在香港居住，他到過的12個地方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完成接種疫苗的人士亦要檢測。 而因应一宗曾经在香港居住的非本地确诊个案，在7月13号、21号、27号或者28号曾经身处荃湾当当当期超过两小时的人亦要接受检测。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规定。另外，因应早前涉及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指定期间曾身处四个指明地方的人，包括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亦要再次检测。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旗下安全委员会已经研究了接种新冠疫苗后报告出现月经失调的个案，至今未发现疫苗和月经紊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已经要求药厂提交更多数据。另外，药管局将血小板过低、头晕和耳鸣列为接种强生疫苗的潜在副作用，需要列明在疫苗标签上面，但强调接种的好处仍然大于风险。同时将吉巴氏综合症列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阿富汗局势。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特使莱昂斯表示，当地的战斗已经进入新、更致命和更具破坏力的阶段。过去一个月有千几名的平民丧生，警告阿富汗正是步向灾难，质疑塔利班对政治解决方案的承诺。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伍德沃德表明，英国不会承认以武力上台的塔利班政府。美国代表德劳伦蒂斯敦促塔利班停止进攻，寻求政治解决，保护塔利班的基建和人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认为，当务之急是避免战火扩大，防止全面内战。外国部队应该同阿富汗政府充分协商撤出后的安排，以负责任方式确保局势平稳过渡，不能够留下一堆问题一走了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7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东京奥运香港单车代表李慧思今日会出战女子争先赛第三圈比赛，争取八强席位。李慧思今日出赛的伊豆单车馆原本是训练场，在两年前开始改建，负责统筹的是香港单车总会前行政总监余家乐。他接受我们专访的时候说，曾经因为疫情考虑过离开，为了证明香港人的能耐，对自己要有交代，所以留下。一阵听下他分享过去两年的点滴。 香港女子乒乓队在团体赛拿到铜牌，球员固然是努力，教练和培训人员同样都是功不可没的。港队教练李静